星星对百花，擂台赛第一场，方瑞、气功师海无量，周光义刺客技能。作为同期生，一般都不会太陌生。从很久以前开始，联盟新秀们就会自己建一个群，一起在里面交流心得。只要不是太孤僻的选手，在这一阶段都会建立起来友谊，即使最后各自的身份地位可能不同。 但曾经一起厮混的日子没那么轻易被遗忘的，而方瑞和周光义不只是不陌生，他们两人的私交还相当不错。如此的选手在比赛里对上，难免都要是聊几句的。老赵，认输了吧？你的刺客我很了解啊，我的气功师你见识过吗？方瑞先开始挑事了。见识你的手生，周光义答道。 那是上周的事了，方瑞说：“这周呢，右手略伤，左手非常显手。”方瑞说：“那希望你的右手不要拖了左手的后腿啊！”“不可能，江湖人称黄金右手的我，右手就算略伤，也大于你的想象。”“哼，希望如此吗？”周光义笑一笑。荣耀操作，左手主按键，右手控鼠标。 鼠标操作多是起引导作用，例如技能攻击的位置、轨迹一类。黄金右手方瑞确实有这样的称号，称赞的就是他右手掌控鼠标的神速和精准。但比较遗憾的是，方瑞的右手实在太突出，以至于自己的左手竟然有些跟不上右手的节奏。操作毕竟是需要双手协调的，如此一来，黄金右手终究只是一只手。 没有一只黄金左手辅助，能力始终无法发挥彻底。所以说，方瑞事实上一直是左手拖了右手的后腿。周光义当然相当清楚这一点，所谓的希望你的右手不要拖了左手的后腿一说，也算是相当强力的一句嘲讽了。两位好友就这样互相喷着话，很快，周光义的刺客赶到了地图正中。 但不见方瑞海无量的踪迹，周光义一点没意外。就算职业转成了气功师，方瑞那猥琐的风格恐怕也丢不掉。直接正面上来相撞，那从来都不是他比赛的性格。其实作为刺客，抽冷子发动突袭也更有效。刺客职业二十级时的转职技能为被动技能暗杀。 暗杀的作用是背击伤害加成20%，而背击伤害本身就已经有20%的加成，再加20%将达到惊人的40%。所以玩家们在副本的时候，无论小怪还是 BOSS， 那身后的背击位绝对是会优先给予刺客的。除此之外，刺客50级觉醒技要害攻击是一个主动状态技能。 当开启要害攻击后，刺客可以在目标身上发现一个要害位。当攻击准确击中在要害位时，伤害将高达 200% 暗杀、要害攻击，再加舍命一击，刺客职业是24职业中唯一一个可能真正制造一招秒杀的职业。只要将这些技能充分结合起来。 即便是生命值最高的骑士或守护天使，也未必能挡下刺客一击。一招必敌，这大概是荣耀中最豪迈、最热血的攻击了。但在职业赛场上，实在是难得一见，因为明知刺客有这种手段，大家自然会仔细提防。再加上舍身一击根本就是个两败俱伤的打法，未必真的就能给自家战队带来主动。 但是这么多年的荣耀职业历程中，也绝不是没有刺客完成过这一壮举，而且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壮举，正是来自于周光义此时操作的刺客技能。那一记刺杀，无论击杀的目标还是最终的结果，都绝对够超分量。凭这一记，技能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角色。当初随同周光义一同转会百花战队的时候。 霸图粉丝甚至有过相当的情绪。职业联盟第4赛季总决赛，决胜局。 季冷舍身一击，刺杀一叶知秋得手。凭此一击，霸图最终夺冠，终止了嘉氏王朝。凭此一击，当年总决赛的最佳选手不是韩文清，也不是张新杰，而是队中季冷的操作者，他的名字就叫季冷。他事实上也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特别有才华的选手，但是凭借如此惊艳一击，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季冷在那赛季后就退役了，周光义在随后加入霸图，接掌的就是这个刺客角色季冷。因为那一总决赛时撩拨起来的热血，所有人一看到季冷就试图看到惊艳的绝命一击，但事实上哪有那么容易。渐渐的，大家的关注也就冷了，所有人意识到了奇迹不可能一再上演，绝大多数的刺客选手都不会真的把这种近乎自爆的方式当作主要战斗手段。近些年里也就虚空的李迅偶有这种疯狂的演绎，但那时也是因为虚空战队的条件所决定的。拥有最强镇鬼的虚空经常能很好地控制目标，同时给予李迅的刺客完美的强化，这时发动舍身一击必敌，得手机会大，自身损伤也会降低，所以他们在团队战中使用的频率倒是较高。周光义呢，虽然继承了联盟中完成最惊艳刺杀的刺客，但他本身却也不是一个一击秒敌的爱好者。他的战斗风格和301的洋葱较相似，刺客走的多是正面强攻的路子。事实上，就是昔日的选手季冷也是这样，因为这本就是霸图这支战队的风格。也就那年总决赛，不知怎么就天时地利人和的让季冷有机会来了一个偷袭的舍命一击，结果因为这一击太惊艳，他本来的风格都被抹杀了。季冷本身事实上就是和周光义继承的这样，是和霸图战队同步的横冲直撞气质的。此时季冷横冲到了正中，如周光义所料的，不见方睿的踪迹。换是以前，他倒是可以猜测判断一下方睿的攻击思路，但现在这货转气功师了，会怎么来打周光义还真没什么主意。但以方睿的风格，这样干等他出现未免太凶险了，谁知道这家伙会从容地设计好多少种套路来阴你。想到此，周光义也主动出击了，至少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让方睿妥妥地观察寻觅时机吧。擂台赛用图也是一对一图的大小，不过从头到尾是不会换图的，甚至会留下前组选手战斗时制造出的痕迹。这次星星战队选用的是一副叫求生之路的地图，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恶心的迷宫一般的地图，就适合猥琐。于是方睿果不其然上来就猥琐的不知藏哪儿去了。周光义操作着技能，从正中那大片空地钻入旁边错综复杂的迷路中后，半天也没找到海无量的身影，倒是看到方睿在频道里吼： 怎么回事？我到了，你怎么跑没了？跑哪儿去了？ 周光义理都没理，如此幼稚的引诱不至于让周光义上当。不过对于求生之路这类图，他也实在有点没脾气。他先后混过两支战队，霸图想也知道不会用这么恶心的图，百花呢，他的核心职业是弹药师，这种远程职业都不会太喜欢这种交错太多的图。突然前端人影一晃，这是比赛二人世界，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性，毫无疑问那就是海无量。周光义相信自己的眼神，果断冲上，不过考虑到方睿的一贯猥琐，直接按对方的跑动路线尾随就太凶险了，得换个方向出其不意。周光义正观察方向，结果那一晃而过的身影赫然又重新站了出来。 我去，你居然在这儿啊，让我好一通找啊，怎么去了百花变猥琐了？ 方睿这说着，海无量竟然笔直地冲了过来，气波弹。 一个气功师除浮空技能以外最最低阶的技能，在海无量一抬手间就轰了过来。周光义当然不会被这招难住，轻巧躲过，但看海无量笔直冲来，觉得这当中必有蹊跷。这个地方有什么圈套？邹远那场是前车之鉴，被引入了对对手极其有利的地形，可以说是被一波就压制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空间同样不宽广，气功师这个职业没有枪炮师那样的超远距离射程和火力覆盖能力，但是也算有点缩小版的功能。这个家伙是想故伎重演吗？轰天炮！正这样想着，海无量飞身跃起，双手自空中推下，一波气流直袭技冷。周光义连忙操作技冷后跳闪开，轰天炮轰在地上，气流横卷四方。技冷一个后跳不够，又是连跳两下。要照他平时比赛的习惯和风格，这时早冲上去，趁海无量落地时机反击了。但是现在的对手是方瑞啊，这家伙怎会正面强攻？必有缘故。 不要想太多，大家这么熟，直接决胜负吧。 方瑞叫道。 是吗？这太窄，换个地方如何？ 周光义说。 好，带路。 方瑞各种大气。周光义狐疑，不过荣耀比赛就是这样的自由度，选手聊聊打打也算不上什么作弊，有时聊天中可也是隐藏着陷阱和战术的。比如此时方瑞的要求，在周光义看来就必有猫腻。他是在带路了，但是却一直是用后跳的方式，他可不可能把后背露给这个猥琐流的大师，并有黄金右手一说的家伙。